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旋律，特别是因为只要听到它的旋律，从那个年代经过的朋友都会同时想起曾经的一档电视综艺节目，叫做正大综艺。而这首由翁倩玉演唱的《爱的奉献》正是节目的主题歌。对于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大部分人来说，电视和收音机是我们年少时最难忘的陪伴，当然还要从收音机和电视里播放的那些难忘的旋律说起。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感谢你今天的光临。有请罗文，在我生命里。 在我生命里爱歌唱，我愿那歌声飞扬。在我生命里多风霜，冲击起许多理想。在我生命里到处唱，处处那歌声飞扬。在我生命里多风霜，风霜里找到方向。I want you dance, come on, want you dance, 落雨苦都变做歌唱。心坎中许多渴望，又听到许多回响。在我生命里找不到，找不到苦恼凄怆。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有钟爱一生的人或者事物，但随着时代的改变，很多习惯也正在被改变。曾经大家爱看的报纸，曾经大家爱听的磁带和 CD， 曾经我们痴迷熬夜的游戏，都已经是渐渐的消失了，或许还有更多，尽管我们曾经都想对他说钟爱一生。

暂休息了之后，来听到梅艳芳的《夕阳之歌》，这是梅艳芳演唱的电影《英雄本色三》的主题曲。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，那么《千千阙歌》的影子或许会让你印象更加深刻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。可以说，《英雄本色》系列让吴宇森和周润发横空出世，并且成为香港影坛的里程碑。小马哥连通这些电影里的插曲，共同印证了一个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，并且为一个时代的坐标。 再为我送温暖，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。轻说声，漫长路快要走过，终于走到明明晴天。星星欢呼跃起，像红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。轻叫声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。拥着你，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红颜稚气梦未污染。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。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。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。像红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。轻叫声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。拥着你，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 听到的声音就会想起画面，这是一首经典的原声音乐所必须具有的一些特征。一直以来我都在想，我是因为喜欢上《大话西游》才喜欢上《一生所爱》这首歌，还是因为《一生所爱》才一次次的去看《大话西游》的。当孙悟空孤独的背影逐渐的远去并消失在夕阳里，这首歌响起的时候，心里面的情绪感慨和忧伤、难过和迷茫也一点点的在心底弥漫开来，随着歌词一句句的展开，心也一点点的沉溺下去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感谢你今天的关注，我们明天见。